鉴经典速读会，7月21日，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两块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儿。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一组京剧名家名段，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张派艺术的优秀传人，京剧艺术家董翠娜女士的演唱。董翠娜1976年考入山东烟台艺校，1981年分配到烟台京剧团工作。1984年董翠娜拜入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的门下，拿手剧目有《望江亭》《玉堂春》《秦香莲》《西厢记》以及新编剧目《贾武恨》等等。董翠娜得到了张君秋大师的悉心传授。1994年中国京剧音配像工程开始，张君秋先生让董翠娜为他的录音配像，先后录制了《状元梅》《大探二》《祭塔》《年年有余》《秋瑾》等等剧目，留下了珍贵的声像作品。今天我们要首先请您欣赏的是董翠娜在1987年全国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奖赛当中的实况录音。当时这个比赛是在北京举办的，全国各地各大京剧院团都在推荐自己的优秀青年演员。据说那一次董翠娜参加比赛的过程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曲折，但是在比赛当中她的成绩很好，一鸣惊人，被全国观众所熟知。下面我们就请您先来听一听这段31年前的录音，董翠娜演唱的《望江亭》。 有劳你每日为我抄写经卷，我这心中时时的不安哦。 师父 以上您听到的是1987年的录音，董翠娜演唱的京剧《望江亭》片段。董翠娜的声音宽亮兼有，可以说具备演唱张派的绝佳条件。一直到现在，董翠娜女士的声音还保持得非常好。下面我们请您欣赏几年前我们在长安大戏院录制的纪念张君秋先生专场演唱会当中董翠娜演唱的《望江亭》。 我将这 上您听到的是京剧艺术家董翠娜演唱的张派名剧《望江亭》的片段。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玉果园》片段。《玉果园》是一出京剧花脸的古字老戏，讲述的是隋唐大将尉迟恭救驾的故事。历代铜锤花脸名家都擅演此剧，很多讲究架子花脸铜锤唱的老先生也演这个剧目。这出好戏近些年来已经几乎绝迹于舞台了。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是京剧艺术家尚长荣先生演唱的《玉果园》，京胡游继顺。 见鬼，这只端阳姐就嫁在玉园，到如今眼神落腮瞟不见，那也是穷苦救难月给天，吃什么馋的马奶纠缠活动坏了不想回园，